资治通鉴卷115，晋纪37，安皇帝庚。义熙五年春正月庚寅朔，南燕主超朝会群臣，叹太岳不备，亦略晋人以补计。领军将军韩卓曰：“先帝以旧经倾覆，极易三齐，陛下不仰视西民，以祀魏信，恢复先业，而更侵略南邻，以广仇敌，可乎？”超曰：“我计已定，不与轻言。”辛卯，大赦。庚戌，以刘毅为卫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亦爱才好事，当世名流莫不服凑，独扬州主簿吴郡张绍不往，或问之，绍曰：“主公命世人杰，何烦多问？”秦主兴遣其弟平北将军冲、征虏将军狄伯之等率计40,000，击夏王勃勃，冲至岭北，谋还袭长安。伯之不从而止，引镇杀伯之以灭口。秦王兴遣使策拜乔纵为大都督、相国、蜀王，加九锡，承制封拜，悉如王者之仪。二月，南燕将慕容兴宗、胡骨提、公孙归等率骑叩粟裕，拔之，大掠而去，减男女2500，赴太岳教之，归五楼之兄也。是时，五楼为侍中、尚书，领左卫将军，专总朝政，宗亲并居显要，王公内外无不惮之。南燕主超论粟裕之功，封胡骨提等并为郡县公。桂林王震谏曰：“此庶人者，秦民顿兵，为国结怨，何功而封？”超怒不答。尚书都令史王衍阐释五楼，必遂屡迁，官至左丞。国人谓之语曰：“欲得侯，是五楼。”超又遣公孙归等叩济南，掳男女1000余人而去。自彭城以南，民皆保具以自固。召兵州刺史刘道廉镇淮阴以备之。起伏赤盘入见秦太原公义于上归，彭熙念乘虚伐之。赤盘闻之，怒，不告义而归，即熙念破之，遂为伏罕。起伏前归从秦王兴如平凉，赤盘克伏罕，遣人告前归，前归逃还怨川。平邑人刘觉聚众数千，据万年作乱。秦太子弘遣镇军将军彭白郎率东宫进兵讨之，斩觉，射其余党。诸将请路部，表言广其首级。弘不许，曰：“主上委无后事，不能恃恶寇逆，当责公请罪，尚敢今旦自为公乎？”秦王兴自平凉如昭挪，闻姚冲之谋，赐冲死。三月，刘裕抗表伐南燕，朝议皆以为不可，唯左仆射孟昶、 车骑司马谢玉、参军臧熙以为必克，劝玉行。玉以场兼中军刘府事。谢玉安知兄孙也。初，福氏之败也，王猛之孙镇恶来奔，以为临礼令。镇恶其成非常，关公甚弱，而有谋略，善果断，喜论军国大事。或见镇恶于刘豫，豫与与悦之，因刘肃。明旦，谓参佐曰：“吾闻将门有将，镇恶信然。”即以为中军参军。衡山崩。夏四月，起伏前归如伏罕，刘世子赤盘镇之，收其众得20000，徙都渡尖山。雷震为天安殿东序，魏主归误之，命左校以冲车攻东西序，皆毁之。初，归服寒食散，久之药发，性多躁扰，愤怒无常，致是尽惧。有灾异朔县，沾者多言，当有疾变生肘腋，鬼忧闷不安，或数日不食，或达旦不寐，追记平生成败得失，独语不止，以群臣左右皆不可信，每百官奏事至前，追记其旧恶则杀之，其余或颜色变动，或鼻息不调，或不屈失节，或言辞差谬，皆以为怀恶在心，发行于外，往往首击杀之，死者皆陈天安殿前。朝廷人不自保，百官苟免，莫相都赦，盗贼公行，李相之间人为稀少。归亦知之，曰：“朕故纵之使然，待过灾年，更当轻治之耳。”是时，群臣畏罪，多不敢求亲近。唯著作郎崔浩恭勤不懈，或终日不归。浩，吏部尚书弘之子也。弘未尝无止，亦不产于，故弘父子独不备遣。夏王勃勃率计20000攻秦，掠取平凉杂胡7000余户，进屯伊利川。己巳，刘豫发建康，率周师自淮入泗。五月至下邳，刘传舰辎重，步进至琅琊，所过皆筑城，刘兵守之。或谓豫曰：“燕人若色大陷之险，或坚壁清野，大军深入，不为无功，将不能自归，奈何？”豫曰：“吾虑之熟矣，鲜卑贪婪，不知远计，尽力虏获，退息禾苗，为我孤军远入，不能持久，不过进据临渠，退守广固，必不能守险轻也，敢为诸军保之。”南燕主超闻有进师，引群臣会议。征虏将军公孙武楼曰：“吾兵轻果，力在速战，不可争锋，一据大县，使不得入，旷日延时，举其锐气，然后徐简经济2000，巡海而南，绝其粮道，别斥段辉 率兖州之众沅山东下，腹背击之，此上策也。各命守宰依险自固，缴其资储之外，于西焚荡，删除禾苗，使敌无所资，彼侨军无食，求战不得，旬月之间可以作制，此中策也。纵贼入县，出城逆战，此下策也。超曰：今岁星居奇，以天道推之，不战自克。克主是书，以人事言之，彼远来疲弊，事不能久。吾据五州之地，拥富庶之民，铁骑万群，奈何不也？奈何山苗喜民，先自促弱乎？不如纵使入县，以经济柔之，何忧不克？辅国将军广宁王贺赖卢苦谏不从，退位五楼曰：必若此，亡无日矣。太尉桂林王震曰：陛下必以骑兵立平地者，宜出县逆战，战而不胜，犹可退守，不宜纵敌入县，自弃险固也。超不从。朕出，谓韩卓曰：主上既不能逆战却敌，又不肯洗民清野，言敌入腹，坐待为攻，酷似刘璋矣。今年国灭，吾必死矣，卿中华之事，复为文身矣。超闻之，大怒，收镇下狱，乃设举梁府二庶，修城隍检士马以待之。刘裕过大县，燕兵不出，欲举手指天，喜形于色。左右曰：公未见敌而先喜，何也？欲曰：兵已过险，事有必死之志，余良妻母，人无匮乏之忧，卢已入吾掌中矣。六月己巳，欲至东莞，超先遣公孙武楼、贺赖卢及左将军段辉等将部骑五万屯临渠，闻晋人入县，自将部骑四万往救之，使五楼率骑进据巨灭水，前锋孟龙府与战破之，五楼退走，欲以车四千乘为左右翼，方轨徐进，与燕兵战于临渠南，日向泽，胜负犹未决。参军胡帆言于玉曰：燕西兵出战，临渠城中留守必寡，愿以骑兵从剑道取其城，此韩信所以破赵也。欲遣帆及资义参军谭韶、建威将军河内向弥前师楚燕兵之后，攻临渠，声言清兵自海道至矣。向弥换甲先登，遂克之。超大惊，单骑就断挥于城南，欲因纵兵奋击，燕众大败，斩段辉等大将十余人。超顿还广固，获其玉玺、辇及豹尾，欲乘胜逐北至广固。丙子，克其大城。超收众入保小城，欲筑长围守之，围高三丈，穿堑三重，府纳降附，采拔贤郡，华夷大悦。 于是因其弟梁楚西亭江淮漕运。超遣尚书郎张纲起师于秦，设桂林王镇，以为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引荐谢之，且问计焉。镇曰：百姓之心系于一人，今陛下亲董六师奔败而还，群臣离心，市民丧气，闻秦人自有内患，恐不暇分兵救人，散卒还者尚有数万，宜西出金帛以耳之，更决一战，若天命助我，必能破敌，如其不然，死亦为美，比于闭门殆尽，不犹豫乎？司徒乐浪王会曰：不然，进兵乘胜，气势百倍，我以败军之卒当之，不亦难乎？秦虽与勃勃相持，不足为患，且与我分据中原，势如唇齿，安得不来相救？但不遣大臣，则不能得重兵。尚书令韩范为燕秦所重，以遣起师，超从之。秋七月，加刘裕北清冀二州刺史。南燕尚书略阳元尊及弟京兆太守苗于城来降，欲以为行参军。苗尊解超所以委任以为复心者也。或谓欲曰：张纲有巧思，若德纲使为工具，广固必可拔也。会纲自长安还，泰山太守申宣执之，送于玉。玉升纲于楼车，使周成呼曰：刘伯伯大破秦军，无兵相救，城中莫不失色。江南每发兵，即遣使者至广固，欲者遣遣兵夜迎之。明日张其鸣鼓而至，北方之民执兵复粮归御者日以千数，围城一级。张华封凯皆为御所获，超请割大县以南地为藩臣，欲不许。秦王兴遣使谓玉曰：慕容氏相与临好，仅进攻之急，秦以遣铁骑十万屯洛阳，进军不还，当长驱而进。欲呼秦使者谓曰：欲汝姚兴，我克燕之后息兵三年，当取关洛，今能自送，便可速来。刘牧之闻有秦使，驰入见玉，而秦使者已去。玉以所言告牧之，牧之由之曰：常日事无大小，必次预谋，此宜善详，云何拒而答之？此语不足以威敌，是足以怒之。若广固未下，枪扣掩制，不审何以待之？欲笑曰：此事兵机匪卿所解，故不相遇耳。夫兵贵神速，彼若审能复救，必为我知。宁容先遣信命逆设此言，是自张大之词也。进师不出，为日久矣，枪剑伐齐，待将内聚，自保不暇，何能救人也？起伏前归，复及秦王位，大赦， 改元更始，公卿以下皆复本位。慕容氏载魏者百余家，谋逃去，魏主归尽杀之。初，魏太尉慕崇与魏王仪伏甲谋事魏王归，不果。归悉崇仪之功，秘而不问。即归有疾，杀大臣，仪自疑而出亡，追获之。八月，赐仪死。封荣亦刘玉祥。九月，加刘裕太尉，欲故辞。秦王兴自将及夏王勃勃，至二城，遣安远将军姚祥等分督租运。勃勃乘虚掩至，兴惧，欲轻骑救祥等。右仆射韦华曰：“若栾舆一动，众心骇惧，必不战自溃，降营亦未必可治也。”兴与勃勃战，秦兵大败，将军姚余生为勃勃所擒，左将军姚崇文等力战，勃勃乃退，兴还长安。勃勃复攻秦赤旗堡、黄石固、我罗城，皆拔之，徙七千余家于大城，以其丞相右地带领幽州牧以镇之。初，兴遣魏将军姚强率部骑一万随韩范往救姚少于洛阳，并兵以救南燕，即为勃勃所败，追强兵还长安。韩范叹曰：“天灭燕矣。”南燕尚书张俊自长安还，降于刘裕，因说裕曰：“燕人所事者，为韩范必能治秦师也。今得范以示之，燕必降矣。”裕乃表范为散骑常侍，且以书招之。长水校尉王仆劝范奔秦，范曰：“刘裕起布衣，灭桓玄，复进士，今兴师伐燕，所向崩溃，此待天授，非人力也。燕亡，则秦为之次矣，吾不可以再辱。”遂降于裕。欲将范巡城，城中人情礼举，或劝燕主超诛范家。超以范地卓尽忠无二，并范家赦之。冬十月，段宏自魏奔于豫，张刚为豫造工具，尽诛奇巧。超怒，悬其母于城上，知解之。西秦王前归立夫人边氏为皇后，世子赤盘为太子，仍命赤盘都督中外诸军，录尚书事，以乌隐破光为河州刺史，镇福罕，以南安乔仪为太子太师，欲参军国大谋。前归曰：“乔生非特名儒，乃王佐之才也。”谓赤盘曰：“汝视之，当如视吾。”赤盘拜仪于床下。仪子华至孝，前归欲以女弃之，辞曰：“凡娶妻者，欲与之共侍二亲也。今以王姬之贵，下嫁蓬茅之事，诚非其匹，臣惧其缺于中馈，非所愿也。”前归曰：“卿之所行， 古人之事，孤女不足以抢清。乃以为尚书民部郎。北燕王云自以无功德而居大位，内怀危惧，常蓄养壮士以为负心爪牙。宠臣班蠡、陶仁专点进位，赏赐以巨万计，衣食起居皆与之同。而班人志愿无厌，犹有怨恨。戊辰，云临东堂，班人怀剑直指而入，称有所起。班抽剑击云，云以击汉之，人从旁击云，视之。冯拔升弘光门以观变，帐下都张泰、李桑言于拔曰：“此术是何所至？请魏公斩之。”乃奋剑而下。桑斩班于西门，泰杀人于庭中，众推拔为主。拔以让其弟范阳公素服，素服不可。拔乃即天王位于昌黎，大赦。诏曰：“臣氏代将，不改其国，以及国号曰燕，改元太平，谥云曰会议皇帝。”拔尊母张氏为太后，立妻孙氏为王后，子勇为太子，以范阳公素服为车骑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孙护为尚书令，张兴为左仆射，吉郡公弘为右仆射，广川公万尼为幽平二州牧，上谷公汝臣为兵清二州牧。素服少豪侠放荡，常请婚于尚书左丞韩晔，晔拒之，即为宰辅，待晔尤厚，好深拔旧门，谦恭简约，以身率下，百僚惮之。论者美其有宰相之度。魏主归将立齐王嗣为太子，魏故事，凡立四子者先杀其母，乃赐四母刘贵人死。归诏嗣谕之曰：“汉武帝杀钩弋夫人，以防母后欲政，外加为乱也。汝当继统，无故远继古人，为国家长久之计耳。”嗣幸孝，哀泣不自生，归怒之。嗣还赦，日夜豪气，归之而复召之。左右曰：“赏怒甚，入将不测，不如且避之。”嗣尚怒解而入。嗣乃逃匿于外，为帐下带人车路头京兆王洛儿二人随之。初，归如贺兰部，见献名贺太后之妹妹，言于贺太后，请纳之。贺太后曰：“不可，是过美，必有不善，且已有夫，不可夺也。”诡秘令人杀其夫而纳之，生清河王少。少凶狠无赖，好清有礼相，即拨行人以为乐。归怒之，常倒悬井中，垂死，乃出之。齐王嗣屡会责之，少由是与嗣不协。戊辰，归谴责贺夫人，求将杀之。会日暮未决，夫人密使告少曰：“ 汝何以救我？左右已归残忍，人人畏惧。少年十六，夜与帐下及患者工人数人通谋，于园入宫，至天安殿。左右呼曰：“贼至！”归惊起，求弓刀不获，遂释之。己巳，宫门至日中不开，少称诏及百官于端门前北面立。少从门扉间谓百官曰：“我有叔父，亦有兄，公卿欲从谁？”众愕然失色，莫有对者。良久，南平公长孙嵩曰：“从王。”众乃知公车宴驾，而不测其故，莫敢出声。为阴平公烈大哭而去，烈夷之地也。于是朝野汹汹，人怀异志。肥如侯贺户举封于安阳城北，贺兰部人皆附之，其余诸部亦各屯聚。少闻人情不安，大出布帛赐王公以下，崔弘独不受。齐王嗣闻变，乃自外还，昼伏匿山中，夜宿王洛儿家。洛儿邻人李道前奉己祀，民间颇知之，喜而相告。少闻之，收道斩之。少牧人求访祀，欲杀之。猎狼叔孙俊与宗室叔属拓跋摩魂自云知祀所在，少使帐下二人与之协往。俊魔魂得出，即执帐下义祀，斩之。俊见之子也。王洛儿未祀往来平城，通问大臣。夜告安远将军安同等，众闻之，悉然响应，征出奉迎。四至城西，卫士执哨送之，四杀哨及其母贺氏，并诸哨帐下及宦官工人为内应者十余人，其先犯剩余者，群臣栾食之。人参，四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永兴，追尊刘贵人曰宣穆皇后。公卿先罢归地，不欲朝政者，喜召用之。召长孙嵩与北新侯安同、山阳侯西金、白马侯崔弘、元成侯拓跋驹等八人坐纸车门右，共听朝政。十人谓之八公。驹，魔魂之父也。四以尚书晏凤代侍石义坚，时与都座大官封邑等入室讲论，出议政事。以王洛儿车路头为散骑常侍，叔孙俊为卫将军，拓跋摩魂为尚书，解赐爵郡县公。四问旧臣为先帝所亲信者为谁？王洛儿言李先。四召问先，卿以何才何功为先帝所知？对曰：“臣不才无功，但以忠直为先帝所知耳。”召以先为安东将军，常宿于内，以备顾问。朱提王悦，前之子也，有罪，自一惧。闰十一月丁亥，瑞怀匕首入室，将作乱。 叔孙俊觉其举止有益，引手撤之，所怀中得匕首，遂杀之。十二月乙巳，太白犯虚危。南燕灵台令张光劝南燕主超出降，超首杀之，柔然亲卫。六年春正月甲寅朔，南燕主超等天门，朝群臣于城上。乙卯，超与宠姬魏夫人登城，见晋兵之盛，握手对泣。韩卓谏曰：“陛下遭阴恶之运，正当努力自强，以壮市民之志，而更为儿女子气也。”超拭目谢之。尚书令董显劝超降，超怒，求之。为长孙嵩将兵伐柔然。魏主嗣以郡县豪幼多为民患，昔以幽诏征之，民恋土不乐内喜，长吏逼遣之，于是无赖少年逃亡相聚，所在寇盗群起。嗣引八公议之曰：“朕欲为民除度，而守宰不能随府，使之纷乱，今犯者既众，不可尽诛，吾欲大赦以安之，何如？”元成侯屈曰：“民逃亡为盗，不罪而赦之，是为上者反求于下也，不如诛其首恶，赦其余党。”崔洪曰：“圣王之欲民，务在安之而已，不与之较胜负也。夫赦虽非正，可以行权，屈欲先诛后赦，要为两不能去，何若一赦而遂定乎？赦而不从，诸未完也。”嗣从之。二月癸未朔，遣将军余力低将计一万讨不从命者，所向皆平。南燕贺赖卢、公孙五楼为地道出击进兵，不能却。城久闭，城中男女并较弱者太半，出降者相继。超辇而登城，尚书乐寿说超曰：“今天筑寇为虐，战事凋瘁，独守穷城，绝望外援，天时人事亦可知矣。苟立树有终，尧舜必位，陛下岂可不思变通之计乎？”超叹曰：“废兴命也，吾宁奋剑而死，不能闲避而生。”丁亥，刘裕西众攻城，或曰：“今日往王，不利行师。”裕曰：“我往彼王，何为不利？”四面急攻之。乐寿开门纳进师，超于左右数十骑于城突围出走，追获之，欲赎以不祥之罪。超神色自若，一无所言，唯以母托刘敬轩而已。欲愤广固久不下，欲进坑之，以妻女赏将士。韩范谏曰：“进士南迁，中原鼎沸，市民无援，强则富之，既为君臣，必须为之尽力。彼皆衣冠旧族，先帝遗民，今王师调伐而进坑之，师安所归乎？ 切恐西北之人无复来苏之望矣。欲谢荣改之，然有斩王公以下3000人，没入家口万余，移其城隍。宋超亦健康斩之。陈光曰：近自济江以来，威灵不敬，戎狄横物，虎视中原。刘裕时以王师简平东夏，不与此计经理贤俊，未抚疲民，宣凯替之风，敌残秽之政，使群士向风，移离其种，而更自行屠戮，以快愤心。既其失设，增扶摇之不如，移其不能，荡一四海，成美大之业，岂非虽有智勇而无仁义，使之然哉？初，徐道父闻刘裕北伐，劝卢循乘虚袭建康，循不从。道父自至番禺，说循曰：本住岭外，其以礼及于此，传之子孙也，正以刘裕难与为敌故也。今欲顿兵兼程之下，未有还期，我以此思归死事，眼积河流之徒如反掌耳，不成此机而苟求一日之安，朝廷常以君为复心之急，若欲平齐之后西甲遂余，以喜书征军，欲自将屯豫章，遣诸将率锐师过岭，虽复以将军之神武，恐必不能当也。今日之计，万不可失。若先克建康，清起根地，欲虽难还，无能为也。君若不同，便当率始兴之众，直指浔阳。浔甚不乐此举，而无以夺其计，乃从之。初，道父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，至始兴，贱卖之，居人争市之，船材大饥而人不疑，至是西取以装舰，寻日而办。寻自始兴寇长沙，道父寇南康、庐陵、豫章，诸首相皆委任奔走，道父顺流而下，舟卸甚盛。时客焉之问未至，朝廷急征刘裕，欲方毅刘镇下邳，经营司庸，会得诏书，乃以韩范为都督八郡军事、燕郡太守，封荣为渤海太守，谭韶为琅琊太守，务深引兵还。韶知之凶也，久之，刘牧之称范荣谋反，皆杀之。安城中肃公何无忌自浔阳引兵拒卢循，长史邓乾之谏曰：国家安危在此一举，闻循兵舰大胜，势居上流，以绝南唐守二城以待之，彼必不敢舍我远下，蓄力养锐，伺其疲劳，然后击之，此万全之策也。今决成败于一战，万一失利，悔将无及。参军殷产曰：寻所将之众，皆三无救贼，百战于勇，始兴西子全节善斗，未易轻也。将军以刘屯豫章，征兵蜀城，兵至合战，未为晚也。 若以此重轻进，逮必有悔。无忌不听。三月壬申，与徐道富遇于豫章，贼令强弩数百等西岸小山邀射之，会西风暴急，飘无忌所乘小舰向东岸，贼乘风以大舰逼之，众遂奔溃。无忌厉声曰：“取我苏武节来！”节至，直以督战。贼众云集，无忌辞色无挠，握节而死。于是中外震骇，朝议欲奉圣于北走，救刘裕。继而知贼未至，乃止。西秦王前归攻秦金城郡，拔之。夏王勃勃遣尚书胡金纂攻平凉，秦王兴救平凉，击金纂，杀之。勃勃又遣兄子左将军罗提攻拔定阳，坑将士四千余人。秦将曹赤、曹云、王四佛等各将数千户内徙，兴处之黄山及陈仓。勃勃寇陇右，破白崖堡，遂趋清水。略阳太守姚寿都弃城走，勃勃徙其民万六千户于大城。兴自安定追之，至寿渠川，不及而还。初，南梁王入坛，遣左将军枯木等伐沮渠蒙逊，掠临松千余户而还。蒙逊伐南梁，至咸美，徙数千户而去。南梁太尉巨言复伐蒙逊，大败而归。是月，入坛自将五万骑伐蒙逊，战于琼泉，入坛大败，单马奔还。蒙逊乘胜进为孤臧，孤臧人乘王中之诸，皆惊溃，夷下万余户降于蒙逊。入坛惧，遣司隶校尉敬归及子陀为质于蒙逊以请和，蒙逊许之。归至胡冈，逃还。陀为追兵所执，蒙逊徙其众八千余户而去。又为将军折绝其阵，据石驴山以畔。入坛为蒙逊之逼，且据岭南为其阵所据，乃迁于乐都，留大司农程公绪守孤臧。入坛才出城，魏安人侯臣等闭门作乱，收合三千余家，据南城，推焦朗为大都督、龙骧大将军。臣自称凉州刺史，降于蒙逊。刘裕至下邳，以船载辎重，自率精锐不归。至山阳，闻何无忌败死，屡精义失守，卷甲兼行，与数十人至淮上，问行人以朝廷消息。行人曰：“贼尚未至，刘公若还，便无所忧。”欲大喜。将即将，风急，众贤难之。欲曰：“若天命助国，方当自息，若其不然，复逆何害？”即命登舟，舟移而风止，过江至京口，众乃大安。下四月癸未，欲至建康，以江州覆没表送张寿， 诏不许。青州刺史诸葛长民、兖州刺史刘藩、兵州刺史刘道廉各将兵入卫建康，藩豫州刺史亦之从弟也。译文：卢循入寇，将拒之而即坐，既抽将行。刘豫谓一书曰：吾往袭击妖贼，晓其变态，贼心惑坚利，其锋不可轻，今修船垂壁，当与地同举，可平之日，上流之刃皆以相为。又遣刘藩往，欲止之，亦怒，谓藩曰：王以一时之功相推耳，汝便为我真不及刘豫耶？投书于地，率周师二万发姑熟。寻之出入寇也，使徐道父向寻阳，寻自将攻湘中诸郡。荆州刺史刘道归遣军逆战，败于长沙。寻进至巴陵，将向江陵。徐道父闻义将至，时使报寻曰：义兵甚盛，成败之事系之于此，以并力摧之，若此克捷，江陵不足忧也。寻即日发巴陵，与道父合兵而下。五月戊午，亦与寻战于桑洛州，义兵大败，弃船，以数百人不走，余众皆为寻所虏，所弃辎重山击。初，寻至寻阳，闻欲以还，犹不信，既破意，乃得审问，与其党相视失色。寻欲退还寻阳，攻取江陵，据二州以抗朝廷。道父未宜乘胜竞进，故正之。寻犹豫累日，乃从之。己未，大赦。欲募人为兵，赏之同京口赋役之科，发民至石头城。义者未宜分兵守诸金要，欲曰：贼众我寡，若分兵屯守，则策人虚实，且一处失利，则举三军之心。今聚众石头，随宜应付，既令彼无以策多少，又于众力不分，若徒旅转籍，许更论之耳。朝廷闻刘义败，人情汹聚，使北师使还，将士多疮病，健康战士不盈数千。寻即克二镇，战士十余万，舟车百里不绝，楼船高十二丈，败还者争言其强盛。孟昶诸葛长民欲奉圣谕过江，欲不听。初，何无忌刘义之难逃也，昶策其必败，已而果然。至是，又谓欲必不能抗寻，众颇信之。为龙骧将军、东海余秋进、停折长等，以为不然。中兵参军王仲德言于豫曰：明公命事作府，新建大功，威震六合，妖贼乘虚入寇，既闻凯还，自当奔溃，若先自遁逃，则视同匹夫，匹夫号令，何以威物？此谋若立，请从此辞。欲甚悦， 敞顾请不已，欲曰：“仅重镇外倾，强寇内逼，人情危害，莫有固志。若一旦牵动，便自土崩瓦解，江北亦岂可得志？设令得志，不过延日月耳。今兵士虽少，自足一战。若其克计，则臣主同修。苟厄运必至，我当横尸庙门，遂其由来以身许国之志，不能窜伏草间，苟求存活也。我既决矣，请勿复言。”敞会其言不行，且以为必败，因请死。欲怒曰：“卿且身一战，死复何晚？”敞之欲终不用其言，乃抗表自陈曰：“臣欲北讨，众并不同，唯臣暂欲行计，致使强贼成见，设计威逼，臣之罪也。仅引咎以谢天下。”封表毕，养药而死。乙丑，卢循至淮口，中外戒严。琅琊王德文都督攻城诸军事，屯中堂黄，刘裕屯石头，诸将各有屯守。玉子翼龙始四岁，御史资义参军刘粹辅之，镇京口。粹义之族弟也。遇见民临水望贼，怪之，以问参军张绍。绍曰：“若节月未返，民奔散之不暇，亦何能观望？今当无复恐耳。”欲谓将佐曰：“贼若于新亭直进，其锋不可当，以且回避，胜负之事未可量也。若回泊西岸，此成擒耳。”徐道父请于新亭至白石、汾州而上，数道攻御。荀彧以万全为计，谓道父曰：“大军未至，孟昶便望风自裁，以大事言之，自当即日溃乱。今决胜负于一朝，甘莫求利，既非必克之道，且杀伤士卒，不如按兵待之。”道父以荀多以少决，乃叹曰：“我终为卢公所误，势必无成，使我得为英雄驱驰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欲登石头城望荀军，初见引向新亭，故左右失色，继而回泊蔡州，乃悦。于是众军转急，欲恐荀亲至，用余秋禁计，伐树炸石头淮口，修至越城，筑扎圃要园亭卫三垒，皆以兵守之。刘毅精设蛮尽，仅能自免，从者积疲，死亡十七八。丙寅，至建康待罪，欲未免之，使之中外刘氏一起自贬，召降为后将军。为长孙嵩至漠北而还，柔然追围之于牛川。人参魏主嗣北击柔然，柔然可汗射轮闻之，遁走，到死。其子杜拔上幼，部众立射轮帝胡律，号矮豆盖可汗，似引兵还三河碑。卢循伏兵南岸，使老弱乘舟向白石， 声言西仲自白石部上。刘裕留参军沈林子、徐赤特戍南岸，断扎浦，借令坚守勿动。欲及刘裕诸葛长民北出拒之。林子曰：“妖贼此言未必有实，宜深为之防。”欲曰：“石头成险，且怀诈甚固，刘清在后，足以守之。”林子，牧夫之子也。庚辰，卢循焚扎浦，进至张侯桥，徐赤特将击之。林子曰：“贼生往白石，而屡来挑战，其情可知。吾众寡不敌，不如守险以待大军。”赤特不从，遂出战，伏兵发，赤特大败，单葛奔淮北。林子及将军刘忠拒诈力战，朱灵石救之，贼乃退。荀隐精兵大上，至丹阳郡，欲率诸军持环石头，斩徐赤特，解甲九支，乃出阵于南唐。六月，以刘裕为太尉、中书监，加黄钺。欲授黄钺于故祠，以车骑中军司马宇钺为江州刺史。钺，怀之子也。司马国凡及弟叔凡、叔道奔秦。秦王兴曰：“刘裕方诛桓玄，辅晋室，卿何未来？”对曰：“欲削弱王室，臣宗族有自修立者，欲折除之，方为国患，甚于桓玄耳。”兴以国凡为扬州刺史，叔道为胶州刺史。卢循寇掠诸县无所得，谓徐道父曰：“失劳矣，不如还浔阳，并力取荆州，举天下之三分之二，徐更与健康争衡耳。”秋七月庚申，寻自蔡州南还浔阳，刘其党范崇民将五千人据南陵。甲子，御史辅国将军王仲德、广川太守刘忠、河间内史兰陵蒯恩、中军资御参军孟怀玉等率众追寻。乙丑，魏主嗣还平城。西秦王前归讨越至屈机等十余部，降其众二万五千，徙于苑川。八月，前归复都苑川。沮渠蒙逊伐西凉，拜西凉世子辛于马庙，秦其将朱元虎而还。梁公浩以银二千斤、金二千两赎元虎，蒙逊归之，遂与浩结盟而还。刘裕还东府，大治水军，遣建威将军会稽孙处、镇武将军沈田子率众三千自海道袭番禺。田子，林子之兄也。众皆以为海道艰远，必至为难，且分撤县吏非目前之急。欲不从，赤处曰：“大军十二月之交，必破妖虏，清至时先清其巢窟，使彼走无所归也。”乔纵遣侍中乔梁等入见于秦，请兵以伐晋。纵以桓谦为荆州刺史， 乔道福为凉州刺史，率众二万寇荆州。秦王兴遣前将军苟林率骑兵会之。江陵自卢循东下，不得健康之问，群盗护起。荆州刺史刘道归遣司马王振之率天门太守谭道济、广武将军彭城道彦之入援健康。道济知之地也。振之至浔阳，为苟林所破。卢循闻之，以林为南蛮校尉，分兵配之，使乘胜伐江陵，声言徐道富已克健康。还迁于道，赵牧义旧，民投之者二万人。迁屯之江，临屯江津，二寇交逼，江陵市民多怀异心。道归乃会将士告之曰：“还迁今在近道，闻诸长者颇有去旧之计，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，若欲去者本不相近，因夜开城门，打小不避，众贤淡服，莫有去者。”雍州刺史鲁宗之率众数千自襄阳赴江陵，或谓宗之情未可测，道归单马迎之，宗之感悦，道归使宗之居守，委以复心，自率诸军攻迁。诸将佐皆曰：“今远出讨迁，其胜难避，苟林近在江津，四人动静，若来攻城，宗之未必能固，托有搓跌，大事去矣。”道归曰：“苟林愚懦，无他奇计，以无去未远，必不敢向城。吾今取迁，往至便克，臣疑之间，以自还返。迁败则临破胆，岂暇得来？且宗之独守，何谓不知数日？”乃驰往攻迁，水陆齐进。迁等大臣周师兼以布计，战于之江。谭道济先进陷阵，迁等大败。迁单葛奔苟林，道归追斩之。还至甬口讨林，林走。道归遣资义参军林怀刘尊率众追之。初，迁至之江，江陵市民皆与迁书言城内虚实，欲为内应。致事简得之，道归西坟不视，众于是大安。江州刺史宇越以鄱阳太守余秋进为前驱，屡破卢循兵，进居豫章，绝寻粮道。九月，刘尊斩苟林于巴陵。桓石随因循入寇，起兵洛口，自号荆州刺史。威阳令王天恩自号凉州刺史，袭据西城。凉州刺史傅韶遣其子卫星太守弘之讨石随等，皆斩之。桓氏遂灭，韶畅之孙也。西秦王前归攻秦略阳、南安、陇西诸郡，皆克之。徙民二万五千户于苑川及福罕。贾寅葬魏主归于圣乐金陵，谥曰宣武，庙号列祖。刘毅故求追讨卢循， 长史王旦密言于刘裕曰：“意既丧败，不宜复始立功。”欲从之。冬十月，欲率兖州刺史刘藩、宁朔将军谭韶、冠军将军刘敬轩等南击卢循，以刘义兼太尉刘辅，后事皆委焉。癸巳，愈发健康。徐道覆率众3万驱江陵，掩至破冢，使鲁宗之以还襄阳，追召不及，人情大振。或传寻以平京邑，遣道覆来为刺史。江汉市民感刘道归焚书之恩，无复二志。道归使刘尊别为游军，自据道覆于豫章口，前驱失利，尊自外横击，大破之，斩首万余级，覆水死者殆尽。道覆单戈走还盆口。初，道归使尊为游军，众咸以为强敌在前，为患众少，不应分割县吏至无用之地，即破道覆，足得游军之力，众心乃服。鲜卑蒲浑、羌勾起、叔豹、邓若等率户20000降于西秦。王仲德等闻刘裕大军且至，进攻范崇民于南陵，崇民战舰加屯西岸。11月，刘忠自行搀贼，天雾，贼勾得其戈。忠因率左右攻舰户，贼据庇护拒之，忠乃徐还，与仲德共攻崇民。崇民走。癸丑，益州刺史鲍漏卒，乔道福陷巴东，杀守将温作、石延祖。卢循兵守广州者，不以海盗为余。庚戌，孙处乘海掩至，会大雾，四面攻之，即日拔其城。处抚其旧民，陆循亲党，勒兵谨守，分遣沈田子等及领表诸郡。刘裕军雷池，卢循扬声不攻雷池，当乘流径下，欲知其欲战。12月己卯，进军大雷。庚辰，卢循、徐道覆率众数万涉江而下，前后莫见竹庐之际，欲西出清涧，率众军齐力击之，又分部骑屯于西岸，先被火炬，欲以劲弩射循军，因风水之势以促之。循舰西泊西岸，岸上军投火焚之，烟炎涨天，循兵大败，走还浔阳。将驱豫章，乃犀利炸断左里。丙申，豫军至左里不得进，豫挥兵将战，所执挥杆折，翻沉于水，重病怪惧。豫笑曰：“往年覆舟之战，翻杆一折，今者复然，贼破必矣。”即攻诈而进，循兵虽殊死战，弗能进。循单戈走，所杀及投水死者凡万余人，纳其降附，诱其逼掠。遣刘藩、孟怀玉清军追之，寻收散卒，尚有数千人。径还番禺， 道父走保始兴。玉版建威将军楚玉之行广州刺史，玉之侯之曾孙也。玉环健康，刘义务刘牧之，每从容与玉言牧之权太重，玉亦亲任之。燕广州公万尼，上古公汝臣，自以宗室有大功，未当入为公府。燕王拔以二番任重，久而弗征，二人皆怨。是岁，汝臣密遣人告万尼曰：“汝臣有智谋，愿与叔父图之。”万尼遂奔白狼，与汝臣俱叛。拔遣吉郡公弘与张兴将部骑二万讨之。弘先遣使欲以祸福，万尼欲降，汝臣不可。兴谓弘曰：“贼明日出战，今夜必来惊我营，宜为之备。”弘乃密令人刻草十数，蓄火伏兵以待之。是夜，汝臣国遣壮士千余人来着营，众火聚起，伏兵邀击，伏斩无疑。万尼臣汝聚而出降，弘皆斩之。拔以范阳公素服为大司马，改封辽西公。弘为骠骑大将军，改封中山公。